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2021全国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北京赛区的选拔赛今天下午开赛。今天上午，怀柔区第9届长城板栗文化节开幕，活动呢将一直持续到10月8号。为了应对11的出游高峰，高德地图近日为自驾游的场景量身定制了一个数字化的路线表达工具趣游，还与中国国家地理达成了合作，邀请专家和达人制作精品的自驾线路。首批上线的20多条精品的自驾线路包括了穿越秦岭、横断山区、呼伦贝尔独库公路，以及未来还会上线更多类似的精品自驾线路。开始了我们周三的听歌时光。在昨天晚间到今天呢，大家在微博上面的点歌真的是非常的踊跃，也表达了对周三你的故事谁的歌板块的喜爱，谢谢大家。而且呢，有不少的朋友都说每到了周三的时候就会觉得我们下午茶的节目过得特别的快。然后有另外的听众就在微博群里说，那是因为美好的时光总是特别的短暂。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听歌模式了，大家调整好你的心情了吗？要准备好一起听歌听别人的心情和故事了吗？如果你也喜欢我们这个板块，想要加入，比方说像上周有朋友突然听到了想要点歌，但是发现呢我们节目不能即点即放，这周很准时，周二来点了歌。今天尽量的满足你们的需求。如果也喜欢这个板块想要参与，记得了，我们是周二的晚上来点歌。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找到我。每个周二的晚间都会发一条 J 语点歌帖，那周三的下午呢，大家就可以来听歌了。今天的歌有点多，我还是那个原则，尽量的按照我心里的顺序帮大家播出，没有播到的同学希望你们下周二再提醒我一次好吗？我希望我欠的功课不要太多。首先呢，我们要来听第一首歌。其实呢，某首一见同学呢在问我说，上周他点的《重生》这周能放了吗？另外呢，他还想听到一首张倩的《用力活着》，在自己的心里住着另一个我，陪同自己面对一切，平静的路上总有惊喜。我觉得你可能是依据我昨天的心情 J 语写了这样一首歌和你的心情，但后来我看到呆呆小熊点的歌呢，以及今天我想要为我的一个好朋友点的歌，我想要申请一下把你们两个人以及我自己心里那首歌合并一下，变成呆呆小熊想听到的这首来自于孙楠的《无处不在》。小熊说，阳光明媚，秋收天，快乐相伴你我间，九月眼看已过半，注意健康还乐观，点这首《无处不在》吧。欢乐的音乐总是会给人带来快乐的心情。对， 今天我希望在真的九月刚刚过半的十五号的这一天，把这首《无处不在》一开始就送给大家，希望快乐的氛围就可以在这样一个周三带给你，然后呢，也让你可以坚持到中秋的小长假之前。更重要的是，今天是我的好朋友宁望小小的生日，所以呢，我也想把《无处不在》这首歌很欢快的歌曲送给他，因为生日就是要快乐一些。另外呢，也可以借助电波送给在真正的千里之外的宁望小小同学，虽然我不在你身边，但是我的爱是无处不在的哟。好了，祝你生日快乐，我们一起来听孙楠《无处不在》。听歌的时候想告诉你此刻的心情，欢迎你来微博找到我，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

初的相约， 送给想要听到这首歌在海边长大的小儿一件，也要送给很多可能已经之前计划了中秋假期啊，或者是十一假期要去海边玩的朋友们。现在呢有一部分可能要调整行程，有一部分可能还不太需要调整，不管怎么样都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好的心情应对偶尔出来的突发的状况。因为只有你内心平静了，然后不论有什么样的突发状况，你都可以很冷静的去应对的时候，你才觉得哎，这个问题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糟糕。接下来呢是月亮同学想要听到的一首歌，他说我想点一首赵鹏版本的《女人花》。前一段时间偶然听到了他唱这首歌，被磁性的男低音震撼了，同时呢也想送给所有听节目的女性朋友，希望他们忙碌的同时也呵护好自己，都能够像花儿一样绚烂。确实今天有好几位女性的听众点歌的时候呢都强调了一下，好像季节的变化呀，秋天的来到呀，自己的心情都不太美丽，所以在突出你们的那些歌之前呢，我想要先为月亮同学送这首《女人花》。真的，不管心情现在是受到天气的影响啊，还是工作生活的影响，都要记得好好的照顾自己。赵鹏版《女人花》。听歌的同时，欢迎各位到微博来找到我，都可以留下你想说的话。如果想下周参与这个环节来点歌，也要关注我的微博，下周二来点就可以了。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 谁来真心去放纵？花开不多时啊，看着只许着女人如花花似梦。 一首男低音版本的《女人花》替月亮同学送给所有此刻正在听我们节目或者是之后听我们节目回放的我们的女性的听众啊，这是月亮同学想要特别送给大家的。我们的节目呢是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还有北京时间来收听我们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在里面去搜索乐享下午茶五个字就可以了。接下来呢要为爱运说这位新朋友点一首歌，因为他上周呢就想听到张云雷的歌声，然后呢因为我们不接受几点即放，这周二他很准时的要再一次的为他喜欢的这位演员来点歌。他说秋天已到，心里的荒凉感就不期而至了，唯有相声可以让人快乐。他一直都很喜欢张云雷、杨九郎的相声，想点一首他们一起唱过的梁静茹的《听不到》。希望两位老师越来越好，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心有所爱，天天开心。确实听相声会让人很高兴啊。而作为相声演员，张云雷、杨九郎也代表了年轻一代的这样一种朝气活力，对不对？今天呢我找到了他们的一个一分半的现场版本啊，这已经是我尽可能找到的比较清晰的一个版本了，希望你会喜欢。他俩一起现场演唱的梁静茹的《听不到》。现场还有像爱云说一样的喜欢他们的朋友的尖叫声。 黑夜寂寞的夜里，起生气对自己生气，软弱的电话又打给你，伤

到了秋天就会觉得心情有一点湿漉漉的感觉，再加上最近的天气有一点阴沉，如果给你们带来了一些压抑的感觉的话，希望周三的下午茶时光，你的故事谁的歌，可以稍稍的给你们拨开一点心里的阴霾。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先要念一下木子同学的留言，他说日子过得真快呀，让我都分不清又到了听歌抒怀的日子了，最近心情有点低迷，想看点新闻，好坏也让我心情起伏跌宕，不自觉又想起了刘文正的祈祷，现在心里所想的和歌词表达的差不多，双节将至，希望咱们大家都快乐顺利有幸福。今天呢，其实这首歌我也放到库里了，但是确实歌单上面有点满排不上了，所以呢，我想跟番茄同学想点的这首歌做一个合并啊，因为你刚才也提到了心情呢有一点起伏，而番茄同学说的是朋友间的谈天说地，互相的关心鼓励安慰，很符合他此刻的心情，所以他想点的是杨千嬅的姐妹。我也想跟木子同学说，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也可以找好朋友来倾诉一下，或者是到周二的晚间到我的评论区来留下像刚才那样一段话一样，能够把你的心情疏解出来也不错。所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就送给都会有一点点阴郁的心情，但是呢，我也要给大家支个小招，就是如果可以找到兄弟姐妹好朋友来说一说你的心情，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的开朗一些了。最后这首就来听杨千嬅的姐妹。另外呢，也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结束喽。明天下午的3:18，我邀请了红一堂的青年医师胡时运小胡医生来给大家讲讲怎么样可以很健康的度过这样一个秋天。更重要的是，大家确实心情有点波动，受到影响了。明天我也会请他重点的来说一说这个部分。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明天见喽。 新娘做密友的真想撒娇，我与你太好姊妹，为你竟哭了又笑，时装都弃掉，穿一世婚纱算了，为求好姊妹抱我一抱，唯有我听过你对我哭诉，蜜完后又离又合，苦心得好报，我都有听你劝告，不要计数，他错了要故意扮成糊涂，终于你守得到，怎么我和我的他忍不到，难道我爱到跌入漩涡，将错就错，关系亦出错，我总太爱人，逼到爱人变做朋友再变收缩，让我算我愿意世再曝光，你知道那答案快递是我，分半点福气给我，不准留低我一个，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